诉不尽万语千言。我爱你的程度是那样的高深和广远，恰似我的灵魂曾飞到了九天与黄泉，去探索人生的奥妙和神灵的恩典。无论是白昼还是夜晚，我爱你不息，像我每日必须的食物不能间断。我纯洁的爱你，不为奉承吹捧迷惑。我勇敢的爱你，如同为正义而奋争。爱你以昔日的剧痛和童年的忠诚，爱你以眼泪笑声以及全部的生命。要是没有你，我的心就失去了圣贤。要是没有你，我的心就失去了激情。哦，假如上帝愿意，请为我做主和见证，在我死后，我必将爱你更深，更深。